纪念真主是最好的方法。那么安拉通过礼拜，那么能够让人的心灵静下来，那让人的心静下来，那么这就是说礼拜可以使我们感觉到啊这个心灵的宁静。通过五番拜功，向安拉每天的五次求饶，使我们的心灵五次得到洗礼，使我们的心灵五次得到净化，使我们的心灵五次得到宁静的机会。那么这种宁静是来自于对安拉的崇拜，对安拉的信仰。安拉苏巴罕诺塔利亚在古兰经中说：“安拉的呢，阿曼努我太托麦印努古罗布洪比迪克林拉希，艾利亚比迪克林拉希太托麦印努的古罗布。”安拉说：“归信的人，他们的心灵因纪念安拉而成为宁静的。真的，只有啊纪念安拉，才能使心灵成为宁静的。”安拉苏巴罕诺塔利亚告诉你们，拜功能让你的心灵宁静，能消除你的心灵的焦躁。通过拜功的洗礼，通过拜功的净化，通过每一天五次的这样的反复的不断的啊提升自己，那么你的心灵开始的感到宁静，那、啊、感到宁静。安拉苏巴罕诺塔利亚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我特鲁马乌黑耶伊莱克米奈勒基塔比。”我给你们说了的，安拉告诉神说：“你当向人们宣读你所受到的启示，你当例行拜功。”因那说了的，他那哈你的发现有门槛儿，是吧？我来立刻拉起艾克巴尔，我拉乎亚莱姆马他说哪儿？纪念安拉是最伟大的，纪念安拉是最伟大的功课。安拉知道你们的所为。你做的人和事情，安拉都知道，啊，安拉都知道。所以通过拜功，通过礼拜，让心灵得到宁静。我们甚至阿林斯拉姆遇到忧愁的时候，都会礼拜。然后甚至阿林斯拉姆遇到了忧愁的事情、烦恼的事情，他就倾向礼拜。从拜功中向通过拜功向安拉祈求，向安拉诉说，从拜功中得到心灵的宁静。那么这就拜功可以使人的心灵成为宁静的。那么现在的医学也告诉我们啊，现在的医学研究也告诉我们说礼拜是能够让人心灵宁静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啊，最好的方法之一。那么现在科学它慢慢的也在承认伊斯兰功课对人的影响啊，对人的影响。那么第五个方面，拜功与行善啊，拜功与行善。拜功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个人的方面，而且通过个人的行为来辐射到整个的社会，给社会带来了正能量的作用。那么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进步与发展、礼貌与文明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个社会的文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和谐，与只要穆斯林的拜功，通过拜功都可以让它和谐的得到发展，啊，得到很好的得到发展。那么我们可以想到，伊斯兰拜功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啊，拜功是外在的形式，但是呢，要通过拜功来塑造你外在的形式。来净化你内心的素质，提高你内心的素质。那么这样呢，就是拜功的作用，它塑造的是穆斯林的外部形象，陶冶的是穆斯林的心灵的一种功课。那么这种功课对个人和社会有全方面的、全方位的影响。个人从身体、从精神、从生活的接触、从时间的安排、思想的意识、文化的素质、信仰的境界，到社会、经济、经商等等，都有极大程度的改变和提高。那么这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当今的社会正非常需要这种思想，非常需要这种精神。古兰经命令人们礼拜，并把礼拜和社会的善行并列在一起，充分地说明了拜功的重要性和对于穆斯林生活的影响与强化作用。 安拉苏巴汗和他俩在古人说我奥黑呢以来行菲尔勒了黑拉提我也高明算了的我也他也在看的我看怒了呢阿比利安拉说我歧视他们啊，我歧视他们你们应当做各种善功当例行拜功交纳天客他们对于我是崇拜的那么安拉苏巴汗和他俩把其实人们干善事例行拜功交纳天客联系在一起就是让人们认识到干善功的重要性因为拜功的重要性很多的人都知道但是干善功的重要性大家没有把干善功的重要性提高的那个高度于是呢把干善功和拜功并列起来让你认识到干善功的重要性让你认识到干善功的重要性所以把拜功与善行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体现出了那善行善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是吧拜功与行善联系在一起的紧密的关系同时呢也教育穆斯林来完善社会美德来端正个人的行为那么这是实现社会安宁与稳定进步与发展物质繁荣和精神繁荣的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你要想达到社会的一种最和谐的方式最美好的方式你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健全各方面的协调各方面的吻合你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莫凡的理想的社会所以拜功和行善紧密在联系在一起那么第六个方面拜功和铲除社会的弊端拜功与社会的弊端又有什么关系这个社会如果都行善没有人去铲除罪恶这个罪恶仍然在社会上泛滥它同样呢会危害这个社会它会把好的东西变成是坏的最终呢就是坏的会占上风因此安拉苏巴汗和他俩在古兰经中就命令人说哎给你说大家应该说大家太难而你的发下有我的门槛你当例行拜功拜功确实能够禁止丑事与恶行那么礼拜的人拜功能够禁止人们犯罪拜功能够禁止人们去作恶所以一个礼拜人就要能够慢慢的逐渐的远离罪恶远离犯罪远离罪恶远离犯罪那么圣门弟子伊本尼阿巴斯也曾经说过说一个人经常礼拜而道德没有增加的人只能增加对珍珠的遥远哎，你说我天天礼拜我是想增加对珍珠的崇拜结果呢你道德行为没有发生改变你只能增加对珍珠的远离你更加远离了珍珠更加远离了珍珠那么这就告诫了我们拜功能使人向使人向善的一种功课是让人们高尚的一种功课是让人们远离罪恶和仇行的一种功课如果一个人一边礼拜一边犯罪又搞破坏又犯罪又作恶那么拜功就没有它的效果拜功就没有它的效果那么在圣人阿里斯拉姆时代有人就说安拉的使者是吧说一个人他经常礼拜但是呢他会有经常偷盗他有着小偷小摸的行为甚至说他的拜功将禁止他的仇视那么通过礼拜会让他远离这个犯罪当然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段圣训那么一个人比如他礼拜了他礼拜了他又干坏事我们大家就说哎，你看你礼拜了你还干坏事你一看他我这个人说我不礼拜我还不干坏事他认为他很好其实呢这个人呢在没有也许我们要给别人一个忏悔的机会改变的机会一个人在社会上犯罪作恶到时候他向安拉上忏悔安拉接受了他的祷告那么他来到清真寺里开始礼拜但是呢由于他以前的那种坏毛病他一时还没有改掉可能还带着原来的那种毛病有犯罪的行为有做错事的行为而且还礼拜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礼拜的人要正确的对待这种礼拜而又犯错误的人那你礼拜离了几十年拜了你离了很长很长时间拜了你没有干坏事这很正常但是他那是昨天才来礼拜的 他一生都干了半生的罪，前半生一直在干罪，昨天才进入清真寺，进入清真寺离了三天半，你就说哎呀你如何坏如何坏，这个呢我们就把他以前的历史翻出来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话是不公正的。说即使是一个礼拜人他也可能会犯错的，也许他不礼拜的时候他犯的错比这个更严重，他不礼拜的时候他犯的罪比这个更严重，他比这个更坏，他一定的从一个方向已经转变转变再慢慢的 转变好，如果他再停几年之后可能变得比你更虔诚，你原来曾经的攻击他来诽谤他说他如何，但是几年之后他可能变得比你更虔诚，那到时候我们在安拉那里将会怎样面对这个人。所以呢也就是拜功能够禁止人们犯罪与丑事，那这个我们啊需要啊是需要注意啊认识清这个问题的。那么拜功和啊我们的啊言语，拜功和言语，阿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说：“我咕噜林那西，我爱给你们说了，说你们当对人说好话，你们当例行拜功。”那么对人们说善良的话和例行拜功联系在一起，阿拉苏巴罕的话他俩把说善话温和态度温和与拜功联系在一起，就说明了说话温和态度友好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作用啊，一个人你说话的很温和的很善良的，你带给别人的是种善意啊，带给别人善意，那个也许别人会说哎呀他说话为什么那么温和啊，他是个礼拜人，哎他办事这么善良啊，他是个礼拜人，那么就是你把礼拜的人和行为结合在一起，那么经常礼拜的人那拜礼拜的穆斯林呢就不会口出恶言，也不会恶语伤人，更不也不会说谎，不会背谈，不会辱骂他人，那么这样呢他自己的言语就变成是善良的啊，变成善良的，那么就通过你的言语来宣传的穆斯林的人格，通过你的言语来代表了穆斯林的善行啊，代表了穆斯林善行。阿拉苏巴罕的话他俩在古兰经中呢也告诉我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阿拉姆塔拉凯夫多拉巴拉胡麦斯兰克里麦坦团一百坦凯舍吉拉坦团一百艾斯鲁哈塞比兹我发尔欧哈菲斯曼，安拉说你知道吗，安拉是这样为世人列举比喻的，一句良言好像一棵优良的大树，其根深叶茂伸向天空，每时每刻都能结出善良的果实，安拉为世人列举了一些例子以便他们思考。当然经咒学家我们传统的解释说着克里曼腾团一般真的是克里曼腾西哈的克里曼腾塔黑的认主独一的信仰，那么这种美好的言语它给人能带出丰硕的硕果，能让人变得善良，让人变得完美，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从普遍的意思从广义的意思来解释，这也就是一句良好的语言美好的言语，所以一句两言你劝化别人说好话态度温和，可能你可以办到金钱不能够办到的事，可以办到一些人有地位有权利有名誉的人不能办到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的一句美好的言语啊，因为美好的言语，所以安拉苏巴罕诺他说就这样我为世人列举了例子以便他们思考啊，恶言恶语就像恶劣的树一样被连根拔起，它根本不会稳定的生长，那恶言恶语虽然你一时能够得势，但是你不能在这个社会上横行霸道，你无法在这个社会上横行霸道，所以呢这是言语和拜功的联系。那么一句善良的言语我们从广义的方面来理解啊，就让穆斯林就是从言语从行为从心灵从思想从道德从行为方面拜功都与我们有美好的关系啊，美好的关系。那么圣人有人对圣人说一个妇女说安拉的使者一个妇女 啊，他经常礼拜，白天礼拜，这个白天的这个封斋、封佛公斋，晚上呢经常离夜间拜，但是呢，他经常会口舌伤害邻居。穆圣说 ：“Fahiya finnar， 他是在火狱之中的。一个人经常封斋，经常离佛公拜，这也就是这是咱们说的干善功的人，还经常有爱好施舍，是干善功的人。但是呢，由于他言语的伤害，他还要进入火狱受到刑罚。”啊，还要做进啊，到火狱里受到刑罚，所以言语啊很重要，啊言语很重要，行为的善良也很重要，啊。那么当然呢，我们只是从这几个方面和我们共同的学习，啊学习了。那么在这个当今社会的我们多么需要这些表里如一的优秀品质啊！在这个社会上，人们。啊，我们发现许多的穆斯林是与这些大象近亲的。我们很多的穆斯林呢不是这样，没有按照古兰经告诉我们的去做，也没有按照圣训指导的去做，却与这些大象近亲。所以呢，穆斯林啊受到误解，伊斯兰受到误解，穆斯林受到丑化，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行为导致的。我们并不能说我们没有责任，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我们怎样办？假如说每一个穆斯林都具有优秀的品质、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每一个穆斯林都是虔诚的崇拜安拉，把自己的行为作为崇拜安拉功课的一个部分，那么这必定我们穆斯林会重返光荣的舞台，就像我们的先人一样，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他们曾经是文明的代表，他们曾经是 社会的驱动者、领跑人，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他们曾经做过很大巨大的贡献。如果说书写人类历史的人、书写人类文化的人，他都迈不开伊斯兰的这个门槛，伊斯兰给人们带来这个历史，人和人都无法迈过去，他必须要走这段路程，必须要研究这个历史。那么现在的穆斯林啊，我们也希望我们成为进步的人，希望我们成为优秀的人。那么只有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安拉苏巴汗托塔拉在古兰经说 ：“Inna Allah la yu'ayyiru bi qaumin hatta yu'ayyiru ma bi anfusihim。”安拉不改变一个民族的现状，只有他们自己改变。所以我们要想变成一个优秀的穆斯林，我们就要认真的礼拜，理解拜功的精神，理解拜功的含义，理解伊斯兰的实质，那理解伊斯兰实质，通过学习古兰经，学习圣训，那让我们成为信仰端正、行为美好、功课完善啊的穆斯林。那么祈求安拉苏巴汗托塔俩使我们成为有礼仪、有文明礼貌啊、文明待人的人。那么祈求安拉苏巴汗托塔俩赐福我们。我阿古鲁高里哈德，我斯塔弗隆拉哈里，我拉库姆，我里杰米的穆斯林呢，伊那胡，我拉阿弗鲁拉哈姆，阿拉巴鲁拉卡里姆。